当大地洒满月光，

方流雪雨波及流，历尽苦难之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， 我的知晓明天见。

是你的脚步，昏沉沉

所表，望君还，望君

云过无故就诉

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立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Thank you.